下千条鸟计才斩了安禄山儿的首级。 慢慢将来。 是啊，坐下慢慢来。

起，只提到驸马的火性急，人家夫妻们争吵是常有的，你不能光听女儿一面里隐瞒过错，他们那个是非机，乱说是驸马无有罪，他纵然有罪也敢不敌。况且说你做江山谁保你，少不得国家父子定社稷，你进不罢别离看，你应当念咱的老情翁，为咱那江山东荡西杀南征北战，费尽心血年迈苍苍不容易，你消消火吧，你快压压气，哪有这岳父大人要杀门心。 小乖，我定要剥了儿的皮。 我们夫妻玩耍，再不济父王当真要把 把那礼法当成仔细对他提。 讲的都是理，倒叫老夫语塞此去，儿不怕死， 儿不怕死， 武士们，武士们把奴才忙上金殿，将奴才绑上金殿。 为白首而不改，大了金枝上天去而要叩头，负我请罪不知唐王义不义，倘若唐王问儿你， 而我将说什么， 你就说吃酒戴罪打金枝，父好救你， 而我不会饮酒啊， 奴才真是个孩子，气这两句言语不懂地分扬往了跑，忙上金殿。 走上前，搀起了

臣三清，一来是老夫公老大，二来老夫拜了婿，十八一里忙下金殿，他这样疼儿儿，你更应该赤胆忠心不保花衣。

说免的就免的。 谢父啊， 免去了进城大礼，他都不怕我。 夫妻们相敬如宾，说什么怕的？ 倘若兰儿在欺负你，上用拳打，下用扶踢，孤王不怪你。 开言叫声雨金枝，方才父王传旨意，你要是得罪我，上用拳打，下用毒劈。 怎么打来打去，打到我们圣宫后院来了？ 小乖，你别得意，你怎么当着你的丈母娘打她的闺女？回身我把死通交，上前去劝一劝你的门亲。 也欢喜，也省得跟着你们唱。